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晚就年三十啦，我諗好多香港人呢，即係平時中產階級啊、港女啊，好牙刷㗎啦。十幾廿年呢，呢啲舊歷新年都唔需要或者冇喺香港過。通常呢，呢啲過年呢都係喺北海道浸溫泉啊，二世古嗰度滑雪即係以示呢個地位，咁而家通通冇呢支歌仔唱，所以今年嘅農曆新年咧，亦都可以話係最為大怨平等嘅新年，唔係大愛係大怨，個個媽媽聲，因為呢個咁嘅武肺病毒經呢個跳舞群組咧，好衰唔衰啊？整個第四波，搞到咧，無論你一千億身家。定是月入4000元兼比1000元租劏房呢，竟然呢是实现一个呢天下一家的人人平等，就冇人呢包括你屋企有几多架私家飞机呢，同埋屋企自己接纸飞机或者打飞机呢，都大家困住喺香港过年。本来呢这个就唔系坏事，嗰啲花市啊、新春呢啲過年嘅種種嘅消費係應該咧，係會蓬勃嘅，但係佢又唔係，係嘛？一陣又話六點鐘之後咧，嗰啲病毒會更加猖獗啊，係嘛？咁又呢個年宵花市啊等等咧，又限聚又半限聚，一個咧真係好機械化，冇乜嘢人性温情嘅政府咧喺度。喺度呢个叫做呢啲抗疫嘅头痛医头，就脚痛医脚啦，系嘛？咁就变咗咧对个市系冇任何，唔好讲系冇任何啦，系冇特别大嘅帮助。 系啊，其实我好同意头先讲咧，照计香港人咧冇得去一年嘅旅行，佢哋潜在嘅使钱能力咧系好得人惊。你都知啦，香港人好多成日都话要翻祖国噶嘛，个祖国喺边度咧？日本，系嘛？而且好多咧，一年唔止去一次噶，去几次噶，咁我更加唔好计台湾同泰国。你谂下，佢哋呢啲积聚咗一年咧，唔去旅行嘅咧，闲闲地啊，每一家户啊，都有10万-8万嗰啲消费力。咁啊，但系咧但系而家嘅市道咧，大家当然你可以赖疫情啦。咁但系即系你。唔去旅行嗰嚿錢可以變成我哋成日講嘅內部消費㗎嘛，但係你益唔到香港㗎喎。所以呢好多旅遊業又好或者其他嘅行業呢成日話通關點樣可以呢就咩旅遊氣泡係嘛嗰啲。我都講過啦，只要一旦通關或者旅遊氣泡搞掂呢，香港嘅即係市道呢係唔會復甦㗎，係會更加慘。因為點解呢，因為所有人第一時間去機場離開香港，跟住啲錢呢就攞曬去東京啊、大阪啊、札幌啊、福岡啊、 敦啊、 曼谷啊，甚至啊可能台北啊， 如果有咁嘅一日嘅話， 係啦，即係啲錢呢就會一定要出曬去嘅。所以呢即係通唔通關或者 咩嘅呢，變咗你話唔通關而家咁嘅半生唔死呢，咁又係死。 是啊， 一通咗关咧，攞晒啲钱出去嗰处使咧，又系死。除非特区政府咧，就而家颁布一条咧，叫做用国安法，就是防止冲击香港经济体系安全罪。喺通关之后，即系叫假设啊，系叫疫情全球基本解决之后咧，系头半年咧，每一个香港人离境咧，喺国外嘅消费。在香港以外的消費呢，每人呢每個人頭是不超過譬如說3000元，一超過就列為刑事。還掂都是現在那些這樣的現在那些這樣的告人亂咁嚟了已經，是不 是不是不是即是你不要危言聳聽或者即是誇張，因為真的會有一日可能是這樣，因為現在呢就已經嚟緊吹緊風，就說初七 如果有夜市或者是啲美容院、健身中心，全部要掃安心出行。 嗱，如果你要幫襯嗰啲，安心出行劃啊劃， 或者 係寫低你嗰個姓名、地址、電話， 冇錯， 個人資料。嗱、呢樣嘢咧，就對於美容院同埋健身室咧，你個個係會員制掃張卡咧，啊，即係譬如健身室咧。就冇人會掃安心碼，因為掃咗張卡咧，個人資料嗰度咧，健身院當局咧係會知道你嚟嘅，係嘛？所以呢個基本上冇分別。但你話餐廳食肆咧，如果你話一定要填呢啲咁嘅嘢或者掃卡咧，咁可能會對若干嗰啲人咧係有個阻嚇，係嘛？啲人寧願唔去，橫掂咧係特區政府大協咧，呢大半年啊，個個都慣咗咧，夜晚黑都唔出去消費。 唔係咁咪？ 我哋話戲院仲要掃呢啲咁嘅嘢咧？我唔知啊， 我都唔知道是 啲人會睇戲湧唔湧躍啊？ 但係好多一啲科技界嘅人或者係對網絡安全有啲經驗嘅人咧，佢留意緊呢個程式嘅一啲權限，咁啊覺得呢個程式嘅權限好大啊！啊，除咗頭先講你話要可以拍照啦，咁啊，但係佢同時可以拍影片喎，咁啊，你掃碼啫嘛，咁做咩要拍影片呢？ 拍咩影片？ 咁我唔係好明啦。 拍咩影片？ 即係佢嘅權限啊，可以容許你嘅相要你授權俾佢依個 app 可以拍片或者拍照，咁樣，咁啊，跟住咧仲可以咧。 即 係 你嘅自安心 app。 係啊，安心出行 係啊。有咩片好拍？ 我唔知咯，就係。你掃碼即係影相咋嘛，咁使乜拍片呢？咁另外就可以讀取你個 SD 卡裏面，即係記憶卡裏面嘅內容。 咩記憶卡？ 即係如果你嗰啲係 Android 機，咪可以插卡嘅。 手機電話 係啊。 Apple 呢？ Apple 就冇講啦，佢呢個就佢話即係佢呢個係應用喺 Android。 咁即係入侵個人私隱資料係 咪？仲有啲好奇怪，防止手機進入休眠狀態。咁我點解你唔俾我嘅機休眠嘅呢？你掃嘅時候咪掃咯，掃完之後咁我可以休眠㗎嘛，但係佢有個權限可以唔俾你休眠。咁啊，另外仲有一啲即係聽個名都好驚啊，擁有全面網絡存取權。我想我唔識 IT 啊。 咪呢個咪叫個人私隱專員啊行出嚟解答下囉。係咪 同埋揭取即係 capture 啦。執行中嘅應用程式，喂，我掃碼咪掃碼咯，你做乜嘢要可以知道我執行緊咩程式啫？嗱，即係點解會令到人唔安心出行呢？就因為呢個程式嘅權限呢，似乎超越咗佢嘅即係原初心，我哋依輪成日講初心㗎嘛，即係你係想我哋去記錄返去嗰邊啫，但係點解個權限係咁大嘅呢？咁啊，所以咪即係業界都好多人呢出到嚟去質疑究竟呢個措施係咪即係有效囉。我睇到一篇新聞幾好㗎，商台報道嘅，佢話呢就一位稻苗學會嘅會長黃生，咁佢就話政府話呢個 app 好，咁好冇理由大家唔裝㗎，係咪先？咁但係只係得 5% 人願意下載咁耐，咁啊 民意調查 唔係呢個真實嘅，即係有數據㗎嘛。 即係而家 到而家都係 5% 下載㗎嘛。如果咁好，點解冇人用呢？咁好啦，去到最後呢位黃生話，如果將個即係掃碼呢個責任呢交咗俾食肆去執行呢，其實係為難佢哋嘅。因為即係佢哋到時就會產生咗好多同啲顧客之間嘅一啲問題，譬如話喂嗰啲資料係咪真嘅時候，咁佢哋有冇權去核實呢？或者係佢唔掃，或者求其掃，或者係掃咗你又唔知佢係咪真係掃，咁呢啲係咪嗰個食肆嘅能力可以做得到呢？咁今日陳肇始都講咗，佢都係呼籲大家係即係 合作 啫嘛，而唔係 強制性。 係啊，佢唔係強制，而家佢都話強制，如果你要做，但係點樣執法？或者點樣去確保所有人係真係掃到呢，或者留下嘅資料係真確，呢個係有執 行。即係話而家食肆裏面有一個義務係咪？ 我唔知係義務定係責任。 一定要入嚟呢係要掃咗先准坐低幫襯係咪？ 我估係一定要有呢個碼。 你而家問呢個 碼。喺門口。 就是如果有食肆发现有人不扫而坐低了、 嗯、 而食肆呢就唯有即 是 希望做他那张单的生意、 嗯、 然后就只眼开只眼闭。但是点知在对面卡位呢、 嗯、 就有一些多事的人呢都瞄到实。或自己就扫了点知那个就冇扫。 嗯有一举报呢 是啦或者他是便衣啊差人啊咁样或者那些呢、另外一些好热衷于呢个叫扫安心码嘅人呢佢呢就走去偷偷地影张相而举报。 或者会唔会有啲大妈报喺嗰个码门口睇下你有冇真係扫到呢 嗱你举嗱而家就咁一定有人举报嘅中国人社会告密一得闲得正。举报咗之后呢、這个冇扫到嘅系唔系刑事。呢、這个第一系咪 嗯。 第二系唔系听佢一面之词。啊 嗯。 第三啊 是 就是如果不是在法定上是强制是一定要扫那他没扫没扫之后呢就那一日是根本没有说任何呢确诊他是没有带病毒 ,ok? 嗯 啱啱啱。 咁就同大家。 咁拉他啊即是举报了之后就拉到即是当然拿啲 video 出嚟拉到呢条友同埋拉埋呢个食肆。 咪最后都系執行㗎嘛。 拉咗之后呢就做检测 ,ok? 嗯。 但係检测之后呢发现三日前呢个冇扫安心码嗰个呢系阴性。 嗯。 食肆嘅老板又系阴性。 嗯。 咁请问有冇得告去有冇刑事罪可以告。嗱如果冇嘅话咁呢个就扰民 ,ok? 嗯。 嗱一定有人告密嘅点会冇啊。是吧啱 啱喂到时。 其实我是对面那间我同你呢间 A, 呢间 B, 大家都茶餐厅唔好讲下啲咩。我特别冇生意我见到你对面好好生意。 嗯。 哈点解我冇生意於是我派个医仔个卧底我去睇下呢你有冇呢係俾人报呢、这个治安心数呢个四维码。十个里面我发现有一个冇我偷偷地喺度录。 嗯。 然后呢交俾差人。 嗯。 咁得唔得 嗯。 啊咪而家咁陈肇始嗰个立场啊你而家到底系咪用紧急法例啊系要将呢个食肆嘅老板啊系要佢问责。 唔紧要㗎其实。 仲有啊就算冇数啊就算佢冇数到嗰条友返返屋企过得两日呢佢嗰栋大厦确诊咗 ,ok? 嗯。 确诊咗追就追到个源头。呢、這个源头嗰条友佢系咪一定要报出嚟我两日前我去过某餐厅。 嗯、 然后差人跟佢填报嗰个走去茶餐厅嗰度 check 有冇扫到四维码， 嗯， 二维码系咪？ 系咯，其实好多可能性嘅，即系执行上， 逻辑上执行唔到。 执行上好多问题，但系结果个食肆咧就有一个咧好含糊嘅， 好大嘅负担同危机。 权限 系啊，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 即系而家呢个咁嘅政府咧，就谂住特区政府谂住初七咧就开放咧六点钟之后俾四个人戴住个条件入去餐厅食肆咧，要扫呢个二维码，又一定要装一个治安心 app， 然后扫个二维码或登记个人资料。OK， 嗯， 嚟紧我就系问中间呢啲成日话特首唔使选举协商。话鬼唔知协商两个字，我认得呢两个字啊！ 两个字都识，但系摆埋一齐我就唔知咩嚟。 点样协商法啊？ 系啊， 几多人协商啊？ 系啊，协商几耐啊？几多回合啊？ 呢系咪废话嚟嘅呢啲啊？叫话喂你要支持协商好过选举啊？喂大佬，而家我起码知道选举有1200人选委会系试过几次协商喎、啊。咁你咪讲个方法出嚟，点协商点执行、 啊？喂，选举起码都有唱票啊！好多时啊， 冇噶啦，协商系冇噶啦，冇噶啦，协商就闩埋门。咁你都讲几多人，同埋点样协商啊？系咪？ 嗯，即系安心出行一样。 系啊，安心出行，我只系请问你而家点执行啊？点执行啊？ 嗯，陈肇始就话呼吁合作 啦，即系话你话嗰个责任喺嗰个餐厅东主嗰度去执行，系咪？ 嗯，当然系啦。 OK， 咁啊，东主咧，第一佢除咗要孭好重嘅租，佢仲有咧好多熟客，系咪？ 嗯。 咩叫熟客呢？举例嚟讲，80年代啊，呢、這个影视界嘅江湖英雄邓光荣大哥， 系 嗰阵时出晒名喺尖东咧，系好受尊重嘅， 系 唔系话佢特别有钱，而系佢使钱好豪， 嗯， 譬如入呢個叫中國城同大富豪， 嗯， 打住口雪雪茄，著件關刀領嘅花恤衫，同埋喇叭褲，同埋整套咧係西裝，然後咧喺個暗袋度攞一沓紅三魚，叫個老土啲叫紅三魚，然後咧黏一黏，一路咧由前邊包頭石黑族警衛，然後到開門嗰、那個bellboy。又到入面 reception 嗰個咧經理，到入面咧再第四層嘅著旗袍嘅知客，再入面咧就叫裏面嗰、那個嗰、那個 lobby 嗰、那個大委員，未到媽咪啊，然後咧就嗰部裏面中國城有個 Rolls Royce 嘅， 嗯，那個大富豪。 系啊，大富豪 生，你可能系小蒲， 我小蒲啊，到大富豪嗰度专门咧系负责咗部 Rolls Royce 喺舞池嗰度开出嚟嗰个叫做劳斯莱斯室内汽车运输主任，系咁一嚿一嚿一嚿咁派啊， 系啊，出晒名噶啦，阿大哥 派到全间夜总会都大哥前大哥后熟晒， 嗯， 咁啊，假设如果今日阿大哥仲在生。啊！帮衬呢一间叫大富豪茶餐厅，啊！咁有冇人够胆走去要阿大哥攞个手机出嚟扫二维码？大哥啊，唔系啊嘛，唔系啊嘛，啊！我都要扫，冇，呢啲尽人事啫，我都要扫。讲真啲，叫你哋豪哥出嚟同我讲，豪哥而家喺。喺麻雀馆，麻雀馆叫佢嚟啊！哇，叫咗两句，系嘛？打电话去麻雀馆咧，红哥好挂咩事啊？啱啱食开铺大四喜吓，边个啊？邓光荣，喂，你盲噶咩你？仲扫乜鬼啊？系嘛？哦，惊咩啊？惊濑嘢吓？你而家要佢扫啊？我就濑嘢啦！我话俾你听，我俾人扫场啊！跟住啊！喂，即系呢啲叫中国人社会人际关系，呢叫人情世故，系咪？ 嗯， 呢个极端啲嘅例子。 呢个极端啦，但系我举个例子，即系好似你话斋，有个大哥攞个电话出嚟扬一扬，佢话扫咗， 扫咗吓。 咁啊，酒楼或者夜总会或者系呢个知客，你会唔会质疑啊？大哥头先扫到， 喂，好似 阿大哥，唔该你俾部手机睇下。 系啊，即系啱啱落嚟嗰啲啊，哎呀！阿聪哥啊，我唔知道你头先有冇扫清楚，可唔可以俾个手机俾我？吓、啊，你敢唔敢出声？ 嗯， 敢唔敢？吓、啊， 所以 经理啊都送你争， 所以咪执行起上嚟会有出现可能嘅和稀泥嘅情况，即系差不多先生 试过嘅，其实 系嘛？ 咪仲有商场咧，系嘛？ 嗯， 啱唔啱啊？所以啲陈肇始系咪做护士出身？系咪咁耐咧？未冇老公冇拖拍过，系咪对个江湖世情咧系认识嗰方面仍有待提高咧？新闻再讲。所以呢个年初七，你点样叫香港每一个市民装治安心 M？然后扫二维码，然后咧你将个责任咧就摆咗落去个餐厅东主，即系话如果以后查到你呢度有确诊，而你当日你系冇扫二维码咧，系可能会罚你咧系由3日定一个礼拜去惩罚，系咪咁解？ 嗱，记者有问过陈肇始嘅，佢两个问题啦，佢问如果有确诊者到过，系咪代表？即系我到过呢个食肆都要强制检测咧，咁陈肇始冇正面回答嘅，佢就话到时会作出评估，唔一定要强制检测。 嗱嗱，呢啲就系啦。而家问你啊，你呢啲嘢你唔可以唔正面回答嘅。 系啊，嗱，意思即系 要就系要，唔要就 即系譬如话同时间喺个食肆有确诊者到过，而我又到过扫过码，咁我系咪要强制检测？佢冇正面答要同埋唔要，佢话会评估。 点有评估法？ 咁大家咪担心呢啲弹弓手咯，系嘛？咁你讲清楚，如果你话一定要嘅，咁可能有人决定佢唔去食噶嘛？ 梗系唔食啦，大把人。 咁你话唔使嘅，咁我咪可能我会安心扫啊嘛。 咁嗱，依啲唔緊要㗎，即係法律嘅嘢、規則嘅嘢，好似打波咁，你講清楚就得㗎啦。咁你講清楚個規則，我咪跟個規則去選擇，或者每個人因應佢自己嘅自由或者佢嘅擔心去決定咯。但你唔正面回答，你話作出評估不一定，咁即係點咧？咁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頭先我哋喺即係上半集講㗎啦。佢話如果食肆同處所冇要求顧客遵從措施，可被勒令暫停馬氏堂食或者停業3-14日。 嗯， 喂，好嚴重喎、啊！ 但你唔可以話要正等待要評估，你未評估到一個結果是非，你就話係要咧停開。 唔係，佢話個依度第二個情況，第一個情況就話嗰啲食肆同處所有冇要要求顧客遵從。 嗯， 如果冇，佢就會可能被勒令停市，即係停市或者停業3-14日。 嗯， 好啦，個問題係要求啊。 嗯， 食肆要求咗，但係顧客冇應承，或者係頭先我哋 顧客不予理會， 或者係敷衍理會，或者係唔合作，咁點樣咧？嗱，依啲係細節啊，成日我哋 唔係呢個好重要嘅細節。 嗯， 就係佢將嗰個叫提出要求數二維碼嘅責任咧，就放咗喺酒樓東主。 嗯， 但係佢冇講到要求是否咧不得要領，定係要求得到滿足。OK， 係 啱唔啱啊？ 係啦，嗱，依個就係嗰個問題。 嗱，如果我係食肆東主，我係咁依就提出要求，我就好似咧念口簧同埋念對白咁，係嘛？就請你掃二維碼。而家現在本店咧，是按照陳肇始要求呢，是要求你掃二維碼，咁我咪提出要求囉。 提出要求。 而對方俾隻中指你拿咁直入 ,ok? 嗯。 咁我對隻中指拿一聲呢，我係機械 poker face 完全冇反應。 你冇事啦。 因為我提出咗要求。 你提出咗要求冇事啦。 係呀，我提出咗要求。 因為呢，我如果根據陳肇始講呢，佢冇話 個 店主或者嗰個食肆係要確保啊。確保另外一件事喎、 啊，確保顧客接受要求就範，同埋成功完成一個掃二維碼嘅技術過程。嗱呢啲咧， 或者係 嗱呢啲我插一插嘴，呢啲就係英式法治啊嘅優越之處。 嗯， 你用英文嚟到諗咧，你話你諗起而家英治嘅時代推行一條咁嘅政策， 係啊， 人哋就會喺立法局咧係通過。嗰、那個條文步驟用英文寫得清清楚楚，佢而家呢班啲差不多先生就係咁以即係協商，你知唔知？ 唔係我嗱，我唔係質疑。 喂，如果咁嘅東主嚟講好啦， 依個咁嘅即係 app 或者係一個咁嘅過程咧，去記錄一啲出入過某個地方嘅人嘅記錄，因為以防防疫嚟講無可厚非。但我哋成日都講邏輯，就要個執行嘅細節啊嘛。頭先講。你只係要求個食肆要求就得啦。咁、 嗯、 如果對方唔合作呢，或者對方敷衍，或者佢方唔做呢，咁、 嗯、 食肆嘅權責去到邊度呢？嗱、 嗯、 呢、這個就係今日我睇新聞嘅時候嗰位會長即係覺得喂為難食肆啦。咁另外呢就係一個情況就係、是、其實如果你話英文係咪應該係要 verify 或者 confirm？嗱，呢啲就是英文嘅字眼啦。 唔系英文， 系嘛？ 執行呢個要求，即系講佢啦。再用一個食色性也嘅比喻， 嗯， 即系你我對一個女子 ，OK， 提出一個性要求 ，OK，、 嗯、 我係好明確咁提出， 嗯， 咁但系遭到拒絕， 嗯， 我、okay? 遭到拒絕唔系，我霸王硬上弓就叫強姦， 嗯， 終於咧令到我嘅性要求咧係得到野獸一般嘅滿足。 嗱、 算我講得白少少， 咁點咧？ 咁呢個性行為咧係出於強制同埋 completed 嘅 ，OK？ 嗯， 但如果我話提出要求，阿小姐，你生得好靚，我可唔可以？即係黐線，正撲街，照下你塊鏡啊！咁我哦咁，哦，我照下塊鏡啦咁，望下照去，我又係生得樣衰啲嘅，打自己兩巴，係嘛？癞蛤蟆想食天鵝肉。咁、那個古仔就完咯， 係啊，因為 係兩個古仔嚟嘅。 因為記者問得好清楚，而佢亦都答得好清楚。阿陳肇始話，佢話個處所嘅負責人係有責任要求顧客用，故、 啊 啊、責任在於個負責人， 係啊， 唔在於個顧客， 係啊， 咁奇怪嘅、 啊。咪今日係咪陳小姐？陳小姐 佢係終身單身㗎嘛， 我唔係好清楚佢個即係感情狀態，亦都唔係好想知。 你唔想知？ 係 即係我唐突啲少少，即係問一句，呢啲咧係要曾經滄海嘅正常男女咧 先明係嘛？ 先至唔會啊，諗一條咁純情啊 要求 嚇嘅叫要求，係 啊， 即係得天一半冇咁地一半。 即係好似你話齋，無論男要求女或者女要求男，今晚你唔翻屋企好唔好？要求啫嘛， 要求啫嘛，係啊。 佢覺得睬你都傻 係嘛？ 係嘛？ 即係呢個一個係一個我諗一世人啊，未冇。即係一世人呢，即係嗰個生活嘅際遇係相當簡單同純情嘅狀態之下呢，先至可以有咁嘅。 或者唔係，或者 即係我頭先即刻諗起呢個譬如呢， 唔係 我係以男人嘅正常呀。 唔係我哋時運低，我哋通常遇人不熟，因為我哋要求親嘅嘢都未必會成功㗎嘛。就例如要求加人工啦， 我唔系，我要求亲嘅，我唔系串喺呢方面，我一定成功。 我唔系讲嗰方面啦，我讲紧大部分嘅要求。 你唔好对自己冇咁冇信心。 但系陈少始 才子嚟噶嘛？ 唔系，陈少始可能佢一生咧，佢要求亲嘅嘢都成功啊。 哦， 佢好彩啊， 咁啊系，咁啊系， 系嘛？ 同我一样， 系啦，同你一样啊， 同我一样。 咁所以佢觉得要求咧就会有噶啦呢啲嘢。 咁即系细细个同阿爸爸行过。嗰、那個報攤睇見最新一期兒童樂園六毫子，我而家要求買，我奉旨冇食過檸檬，爸爸好錫錫錫，一定買。咁我就覺得我提出個要求咧，嗰、那個邏輯嘅結果係必然啊！阿爹哋聽我話，俾六毫子買咗我當期兒童樂園，除非我唔要求 ，OK？ 嗱，唔緊要， 或者我經過 A、B、C， 我而家我見到係我阿爸爸個肚仔，我入去食西餐，阿爸爸聽到啊，我乖女咁又聽我要求。因为咧，女咧生个女儿咧系父亲前世嘅情人啊嘛，你有冇听过呢？ 听过，听过， 系嘛？ 嗱，我都觉得冇问题嘅， 冇问题， 要求系得嘅。 唔系， 但系喂，下一句有问题啊？责任在于负责人啊，因为呢个要求， 我提出咗要求， 要求只系一个 request， 系 呢个 request 冇 guarantee， 冇保证 个结果。唔系咁，我咪 OK， 但系你要我负责、啊， 我负责得，我哋就喺晒嗰个食肆嗰度装晒 video cam，OK，、okay? 24小时。 嗯， 呢个嚟帮衬呢个叫做伟聪茶餐厅嘅某一个顾客。 嗯， 我向你提出个要求，然后俾你用粗口问候，直行直过。咁我履行咗，我受呢个陈局长嘅要求。咁然后三日之后，你某某人呢，就翻到去咧，就唔知点解确诊 ，OK， 住文英楼全栋有风，然后查出你系去过伟聪茶餐厅，系嘛？咁然后咧就追究伟聪茶餐厅东主有冇提出要求，就系我有，咁你攞啲 video 翻去，我有问， 唔使咁复杂，陶生。其实我只要揾架录音机，嗱，我献桥俾啲食肆， 系， 好似嗰啲咧咩嗰啲心经咁样咧，喺度 loop。佢不停重複咧，我現在要求你掃 錄音就得啦。 係啦，安心出行碼。我現在要求你掃安心出行碼。咁跟住個錄音機咧，不停喺度 loop 咧。其實呢個食肆已經免除咗 係啊，冇錯 責任噶啦，因為佢已經要求咗啦嘛。 你講清楚咧，就我覺得就如釋重負啦，咁我冇問題咯。 係啦，我覺得係呢個方法，因為如果根據陳局長嘅嗰個要求咧。食肆就好容易满足呢个要求， 所以啲食肆饮食业又唔使咁惊啦， 冇事啊，其实 系咪啊？ 系因为要求啫， 冇事咯，系咪？ 所以唔使担心。 仲有啊，或啊提供个人资料嘅， 嗯， 或提供个人资料，即系写低你嗰、那个 姓名电 话，使唔使抄埋身份证啊？ 佢应该冇咁嘅权。 有冇啊？咁如果写姓名电话，如果报假写假 嘅，佢讲咗啦，佢话唔好嘛， 唔好，当然唔好啦，系一种。好唔诚实嘅，好曳曳嘅，系咪？ 系啊，但如果字迹潦草咧，如果佢用象形文字咧，如果佢用图画表示咧，得嘅嗱，佢冇讲清楚你个人资料留嘅方法啊，你可以用首唐诗嚟去表达，你嘅大名嘅，咁呢啲种种嘅情况， 如果我系个男客，见到嗰个女士生得靓，系嘛，咁我咧就话阿姐姐，我见到你咧。一件消魂，我非常非常愿意留低我嘅电话地址。嗱呢、這个就系、是，然后对眼咧啤到呢个叫做阿小芳神。喂，阿小芳听到咧， 是担惊受怕， 嗯， 觉得你头先啊呢个语言同埋呢个姿态系构成一个性骚扰。 咁 唔系会横生枝节？ 我惊 嗰时去向阿陈局长投诉埋，请问佢受唔受理？ 我惊出现好似阿陶生你呢啲才子就 成。唔系才子， 你住边啊？木同遥子咁啊，算啦。咁你自己估啦。 哦，咁 你估唔到杏花村，咁你嘅事啦，系咪先？我已经留低咗联络资料噶啦，我冇唔留啊。不过你冇才学，你估唔到啊嘛。 咁即系受到你歧视啦，嗰个女侍应。 是啊、 你即是看小他的小学六年级程度啱啱 即是那举例啫 啊但你想沟他嘛 撩他啫 你想撩他嘛咁吓啱啱 都是方法喎、 啊、是一个方法你咩你理得我啫 咁他不明白你咪解 我送小女三男新郎是咪呢啲咁嘅沟通嘅方式是好有文学境界㗎嘛是咪先 嗱有欠条啦呢啲 係好啦广告返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 所以呢即係剛才我哋當然係講一啲好極端嘅情況啦但係即係嗰位稻苗學會嘅會長講嘅唔係冇可能嘅情況因為你都知啦即係呢個世界一樣米養百樣人始終有啲人啊可能呢個心情唔好啊又或者近來生意欠佳啊即係俾啲食肆呢就即係要求呢樣要求嗰樣嘅時候心情出現問題呢啲衝突就唔好话我哋落时间浪真係会发生嘅。 因为年初七呢都未过完年一开口啊讲埋啲粗口啊係咪咒人哋有乜好呢啱唔啱 嗯。 梗係啊和气生财嘛做生意係咪 係啊。 咁既然呢你叫我东主要求我当然提出要求啦。 係啊。 係咪 嗯。 但要求呢係达唔到目的即係个性质上係相似于因间不遂的时候我还为什么是还要 press, 叫 pressurize 呢、 嗯、 只要讲英文、 嗯、 是吧、 嗯、 既然是到此为止我提出的要求就行了、 嗯、 是吧 是啊 我如果这样看我觉得没什么 big deal,、 嗯、 我觉得好事、啊。 是那么忙。 就可能陈局长其实呢很聪明都想到、啊。 嗯 即是拿来借来过桥是吧即是大家做长戏呢是比某方面睇我不知道。 有个即是诸心论认为呢只而家只是要求呢下载的程式的人数呢是达至一个数字。 那么叫外港那些什么社团同香港 不是我不明白一样东西陶先生其实呢香港我成日都说六四比嘛。即是六成呢就黄或者泛民啦唔好话黄即是泛支持泛民四成呢就是建制或者。 拥护林郑嘅特区政府嘅爱国 冇 错。港人 咁既然推出咗安心出行呢、這个程式咁耐啦。 请民建联工联会嗰啲有责任更好地協助特首施政嘅啲爱国社团呢係带头呢叫他们的会员呢是装安心。 没错为什么这么耐以来只是得 5% 的香港人装的。那另外支持爱国爱港的30%那些人去了哪呢、 嗯、 你既然这么支持政府施政又爱国爱港你又不会担心这些私隐程式什么怎样的东西送终那些东西。那你照计是应该至少四成的嘛。 不所以或者定是你要参考外国先来的人家伦敦纽约。啊！嗰啲市政府都唔會叫啲人裝啲安心行，我、 嗯、 人哋咧都話到咗打針同埋浸中植疫苗嘅階段，我哋一早講咗，你仲喺度咪咪摸摸搞緊四則運算，人哋西方先進國家已經到咗微積分啦，人哋確診開始跌啦，喺美國都， 嗯、 你仲喺呢頭咪咪摸摸係嘛？ 係啊， 啱唔啱啊？ 唉， 係啊，所以無謂啦，係既然咧係一個咁庸俗嘅世界。咁庸俗嘅思维不如呢我哋呢轮呢即係讲得嗰啲哲学啊同高层次知识分子多俾人投诉都要呢贴地少少播返一隻文千岁李宝莹啊大家 咁正 去好贴地啊 发财信 雷霆八八。